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5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躺下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日哈，在这里也祝愿大家呢周末都有一个好的心情。 哎呀，今天这个风好像突然变大了， 嗯， 应该是降温的节奏。各位一定要做好增减衣物啊。 嗯，添衣保暖，这时候就别减衣物了嘛。 是啊， 多穿点儿， 别为了您的那个气质，非得展现您的身材了。 哎，是的， 是 当然，如果想展现身材的话呢，也可以去找一些那种。材料黑科技什么的， 对啊。 总而言之呢，就是多穿点儿。 哎，是，别只要了风度而不要温度啊，这千万别感冒。今天咱们周日聊点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两天看体育比赛啊，我发现某些运动员，他的这个赛场上的气质拿捏的是相当的稳啊。 哎，是的，哎，有些这个球员吧，他场上和场下那个气质还不太一样。 哎呦， 就像是演员这个剧中角色和他私底下为人也不太一样，有这种情况吗？ 有，工作和生活人家分开了。 对对对，就有些球员吧，在场上那种杀伐决断，就特别有杀气的。但其实生活当中呢，他就是一个邻家大男孩， 没错， 或者是邻家大女孩这样的。 哎，是这个场上是个小猎豹， 嗯， 场下没准是小绵羊， 哎， 都有这样的人，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咱们人哈，都不单单只有一种气质， 没错， 对吧？嗯，可以说我们身上呢是有各种各样多变的气质在其中。 哎， 嗯， 那这么多的这个气质当中，各位。哪一种气质您拿捏的可以说是稳稳的呢？ 拿得死死的。 哎，对，哎，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聊聊哪种气质各位拿捏的稳稳的。另外，在体育赛场当中，有谁的气质可以说，哎呀，让您倾倒了？ 哎，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哈，咱们俩这气质呢，嗯，节目里边还有点相近，都属于那种挺高兴、挺阳光。这么一种气质，对吧？ 是活跃的这种气质。 是的，是的，康乐一直都是在我心目当中这种邻家大男孩的气质。 哎， 又白又高，戴着眼镜，斯斯文文。 是， 就是咱这个拍个电影、拍个影视剧什么的都不过分哈。 啊，就是，我这气质应该演不了反面角色吧？ 对，也有， 也有。 你不知道这几年有一种反派很受欢迎吗？ 就是表面看不出来是反派 啊， 气质上感觉还挺好的， 温文尔雅 啊，但实际上 是 大 boss。 对对对， 你看 现在有一种话叫什么“斯文败类”，说的是谁？ 哎呦呦呦呦啊！那这个气质也挺难拿捏的 啊，当然难呢、啊，就是他外在是这样，其实内心还有一些这种小黑暗在里边。 哎，是啊、哎，刚才夏萌给我们提到的说，就是咱俩这气质其实有一方面挺相似的，是什么？嗯、这个在。气质的研究方面还特意给分了好几类， 嗯， 应该分四类。 说说， 咱俩这种应该叫多血质。 多血质， 对，外向， 嗯， 活泼好动，然后思维还比较敏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啊。 你看， 啊， 当然这个正面上 有不好的吗？ 也有说情绪啊、情感容易产生一定的变化，容易外露等等的。这可能就是说各个气质都有自己的正反面了。 咱们呢就是属于那种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喜形不于色，咱们就是属于那种喜怒都在面上的啊。 哎， 特别好，就是不是那种有城府的人。 没错，就咱俩要在甄嬛传里边、 估计开头曲都活不过吧、 估计马上就得罪各种小主了 啊。对啊， 当时就刺一丈红了， 马上可能我就一丈红，你就那个各种就药就伺候上了 啊。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多血质。另外这个气质还有一种叫什么粘液质。 嗯嗯嗯， 这种人好像说情绪就比较稳定的，稳稳当当的啊、另外还比较的有耐心 啊。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还有一种叫抑郁质。 抑郁，哎呦，这听着好不太好呀。 啊、这其实就是气质当中的一种，比较的内向，可能还有点优柔寡断。 嗯嗯嗯。 还有一种叫什么胆汁质？ 哎呦，这听着有点苦。 你看，反应很迅速，就是跟胆有关的，就是有气儿有的时候，但是情绪呢比较冲动，很外向。大概呢，现在好像说是经典的对气质有这个四种分类。 哦。 但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不会说就是稳定，就这一种气质。揉在一块儿了、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康乐平时是这么一个邻家大男孩的气质哈，非常讨喜。那要不我今天给你改改，你愿意吗？ 怎么给我改？ 你这好啊，给我改一下。我这就是我现在吧，就是有点定格了 啊、 就像演员有的总演某一种角色，乖乖男， 你可能就是总演喜剧。 对呀、 你要是想去演一些正剧的话就没那么容易，需要有一些自我突破。 哎， 你今天想改变吗？ 今天下导你帮我导一导吗？ 那个 给我说说戏。今天 对啊，那个服装道具上来啊。 啊，怎么给我改变？哎，你说这一个人的气质怎么我就能突然改变吗？ 我觉得这样吧，你今天这衣服咱也没准备什么、 衣服我这 个 没有没准备了， 服装就不换了吧。我给你换一个发型。 发型，你先给我做头发呀、 啊，给 我来 弄个头发吧。那个 来 推子上来， 剪子、 推子别上来啊！但是直播不能耽误了，我给你整个别的发型吧。你等会儿啊。 啊，什么发型？你还能有什么72变？我就不信了。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看一看、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啊。 当当当， 这个是。 这个我跟你说，哎，你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神奇动物》？ 哎呦。 那个吗？ 我还真看过，挺火的。 就小雀斑 是 那个里边的主角， 可帅了 啊！神奇动物在哪里？那个、 啊，哎呦呦， 他的发型 啊，这个特意给我准备的呀。 对，因为我挺喜欢小雀斑这个演员的，就是有一点这个文艺范儿在里边吧。 哎呦， 嗯， 是。 但是我俩接触那么长时间嘛，我一直都觉得你阳光开朗，能够带给大家正能量，但是呢，就少了一些文艺范儿，少了一些。忧郁的气质。 哎呦， 今 那今天要给我换头型了， 要不要挑战一下？ 哎呀，那我这个确实不公啊！ 要不要挑战一下？ 你这么热情，夏萌、 啊， 谢谢夏萌啊，给我准备一个这头发， 怎么样？ 那我就戴上吧，这大家都能看着啊！ 哎、我跟你说啊，大家、 这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也是在上哪说理去、也是在开通当中的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视频来看现场的情况，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哈，打开聊天室呢，找寻到这个右上角的一个小摄像机的图标，就可以看见 FM 1025直播间的情况了啊。康乐和夏萌今天带给大家2个小时的快乐时间，我们今天主要说气质，您能把哪种气质拿捏得稳稳的？这个、 哎呦你看我这个头发我戴上了，夏萌你别说，我这马上气质就变了， 是吧？突然一下 我这忧郁王子了，我就一下变成 身在伦敦。 Yeah, I'm in London now. Of course it is. 今天天气怎么样？ Very rainy、外边正下着雨呢，各位。哎，你看别说，这一个人的这个气质有多个层面，头型很重要。你比如说咱们看这个体育赛场当中，哎呀，头型厉害的感觉他这个气质一下飙升很多。比如说 NBA 那屋的曾经的球星 罗德曼 啊、 哎呀，踢那头型，谁看到谁害怕 啊？对，就是他那个气场已经就足够强大了。 是啊， 哪怕说呢，这个他的当然人家这个罗德曼的技战术也是非常棒的，个人身体素质也非常的强。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气场够足哈，哪怕你还没做什么动作呢，没说什么话呢，哎，别人就有点先怕了。 可不是吗？啊，这个气质啊，它能镇住人 啊、 就是气场。你看我这头发，夏萌、你要冷不丁一看着我，你是不是也是稍微对我敬畏三分啊？ 是的，我得先。愣一下 啊，愣一下！哎，你说这， 我得思考一下，我要不要跟他说话？ 你说这个是动物是什么种类的，是吧？ 哎，这个有朋友啊，你看0585犯坏了啊，说要不然你学学这个铁子哥吹头发。 哎呦，铁子哥那头发比我这个是，我觉得我这头发没有他那么柔顺，是吧？头发帘挺长的，我吹两下也行。 可以，挺费劲 ， 有那个味道了哈。 哎，是 FX 他说了，这个夏萌，你给康乐弄这头发，这个就是金毛狮王啊，当年那个，这个是哥伦比亚的球星中场大师、瓦尔德拉玛，就是跟那是一样的。 哎，有点那个意思啊。 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大家这边都在点赞助力啊。哎呦，我看很多朋友康乐，大脚星叔叔康乐是社会歌的形象 是的，社会歌是个什么歌呢？ 哎、是让我想起了犀利歌。 哎呦，你这个还不是犀利歌？ 是我没有犀利歌那么犀利。 就这个发型吧，还真是，也不是说我找一个小雀斑的发型按你的脑袋上，你就有那个特别忧郁的那个气质了，也不是。 没错， 我觉得你还是能够散发出来一种阳光的、积极向上的气质。 是，反正你看到我这个造型，你还想继续跟我交朋友是吧？那就行 啊，对， 咱别吓着人就行 啊。就是，因为我是可以跟你交朋友的，但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 是，反正这个咱们今天啊，为艺术来开始换个头型 啊，现身了，现身了。 说到头型这事儿啊，一个人的发型很能改变一个人整体的气质。夏萌，我想问问你，你这个这么好看的这个头发，大辫儿这么一梳、好像你上班以来我观察都没怎么变过。 啊，其实有过的，就是以前也烫过那个波浪卷儿。但是吧，就是你知道这个女生 气质不一样， 女生如果烫了波浪卷吧，怎么说呢，就会有点显老气，如果不捯饬捯饬的话。但是我又懒，我又不会是那种说天天我恨不得早起俩小时开始捯饬我这个头发，就我也不愿意这样，所以干脆就留这个大黑直发吧，就比较省事儿。是不是这个卷发，我不知道就大家喜不喜欢看女生烫卷发哈，反正我觉得呢，就是一个是比较不好打理，第二个就是显老气。 另外我有一个想法，对于气质啊、我想到一句中国的古语叫什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这个女生吧，头发不用，真不用那个弄得特别多卷什么，但是那种我认为也是有独特的气质。就是像夏萌你这个。就是长头发下来挺好的，梳个辫儿。 哎呦， 真的， 咱俩又开始互相吹捧起来了。 不是，我确实这么想的。而且我看到有些女生啊，之前采访看到一些同事，哎，梳俩辫儿，俩辫儿这么弄下来也特别的好看。 那俩辫儿是这样下来的，还是这样扎在脑袋上上面的？ 冲天辫也有，也见过。哎，所以说好像，这个一谈到捯饬头发这事儿，女生更加有发言权，气质。 哎、 你说男生能有多少种发型啊？就留。你这个留出天来也就这几种，你看我这就、这都已经到极限了。今天夏萌给我准备的头套啊，是。 哎，我觉得你下次可以试试这个，刘欢老师的造型。 哎呦， 就是跟我这个发型似的。 行，那我还得 挑战。 是，那我就自己去准备准备吧。刘欢老师那头发要更长一些。 对，更长一些，这样就是以后唱歌可以、咱可以甩起来。 没错。大家今天都聊气质这件事儿，哎呀，能把这气质拿捏得稳稳的也不容易，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哎，我刚换一个发型，好像一周之内照镜子都感觉自己不顺眼，有没有这种情况？各位， 有人说这个新剪的头发吧，丑三天，有没有这个说法？ 有这说法， 就是你刚换完发型吧，怎么看怎么别扭，看着看着吧，哎，也就顺眼了 啊。反正，哎呀，我是剪完头发之后啊，刚看第一眼，以为是，哎呀，这太好看了，康乐， 这是黑了之前的古天乐吗？ 哎呀，这吴彦祖吗？啥的？ 哎、 结果呢，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也后悔了，我这头发咋剪这样，剪这么短呢？等等的，确实，这个对于自己气质这件事啊，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人的自信。一个人如果很自信的话，他能拿捏出各种各样的气质。也胆儿也大。 哎。 也得看他的这个性格哈。有些人这个性格比较多变啊，他就能够善于驾驭说各种各样的气质。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他比较保守啊，性格没那么的多变，或者说情绪也较为稳定哈。 哎， 那也许他能够将一种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 是儿媳妇儿女生宿舍说了，这男生可能就是寸头啊、板寸啊这种头型比较多。 但现在男生这个发型也挺多变的，什么锡纸烫啊。哎，还有什么这个卷儿，那个卷儿的，还有在头上这个刻字的，不是拿刀刻哈、 啊， 就是 我知道 头发上那个给剃一个字出来那样的。 我明白，就是或者不是一个字，最简单在这鬓角这块 闪电 啊，对，弄几个这 个闪电什么的， 是。就像某个体育品牌那 啊，对， 差不多的那个感觉的， 对对对， 啊， 就是男生，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很多朋友愿意在自己头发上做文章哈。 哎，是，这边有朋友说了，康乐，你这气质啊还可以，哎呀，给我截图了，在这儿好像没有特别大的违和感。那 我 确实带着东西啊，有点热乎呀，我这先摘下来几分钟。 真的真的，就是如果说哈，咱们没有进过咱们直播间看视频的朋友，不知道咱俩长什么样的人，今天如果突然进来，哎，看见康乐长这样，应该也不会觉得说有多奇怪。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挺有个性的， 是啊，当然你可能会有一种误解，说哎呀，这个英国人咋汉语说这么好呢？普通话说 这 么溜呢？这 小老外可以哈， 哎，是，所以你看，稍微把这头套摘一下啊，就是我这脑袋一会儿快冒烟了，太热了。眼看你这边有朋友说了，哎呀，来而不往非礼也啊，康乐，你必须给夏萌准备准备。我关键夏萌啊，他这个我怕。因为男生我无所谓，是吧？我这形象稍微的毁一点没事。 其实我也无所谓。 夏萌她是在大家心目当中，她气质就是女神的气质。 不，其实我也无所谓。我今天我觉得咱们俩可以哈，时不常的给大家来一些这个新鲜的，比如说这个假发呀， 哎， 比如说戴一些头饰什么的。 行 啊， 我看 行。咱俩这个下了节目也都拾掇拾掇，说家里有没有这样头饰， 没错， 给大家带过来哈。下周， 哎， 下周就给大家带。 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在点赞助力啊，看看这个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名爱吃水煮鱼，第三名月的儿媳妇，第四名九四八九，第五名静好，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等一会儿我们稍微给各位再加精啊，因为刚才是弄这头发，好像这个没特别给各位加精，哎，别着急，各位继续点着，一会儿咱们给各位加精。当然了，今天还给各位安排了很好的连线的环节。哎呀，这中国男篮，我突然想起来了，要说中国男篮里边的气质担当啊，有一些队员还是很有个性和气质的，是吧？ 哎，是的，不光是中国男篮，咱们首钢队里边的一些球员，那气质也是杠杠的哈。 哎，对， 球场上和生活当中的气质完全不一样。 是啊，所以咱们大概在5:30左右吧，连线一下北青报的篮球记者宋翔，让他说说，哎呀，这首钢男篮最近的外援引进的如何呀？再加上中国男篮目前也是正在集训啊，看早上出了一新闻，就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表态。啊，包括我认为中国男篮当中挺有个性、挺有气质的这郭艾伦啊，他好像自带喜感，平时也属于挺愿意逗大家乐的这么一个队员啊，等等的，有一定的表态，咱们一会儿让宋翔给详解一番。 是的，另外在我们节目6:10左右呢，我们要去说一说索尔斯克亚。 哎呦， 哎呀，这个从天上到地上，真的也就是一场球的事儿。 哎呦，我突然想起来，我这头发有点像索尔斯克亚那个颜色呀，那色儿， 对吧？ 哎，还有那个谁，生姜头。 生姜头是什么呀？ 曼联以前的这个球星啊，他那头发就是色儿的。 哦，真的哦。 对呀， 就是黄黄的。 对，黄了吧唧的，就这色儿的啊。 那一会儿你要不是带着这个假发去和严老师聊一聊索尔斯克亚的问题？ 是，我也想让严强老师给说说这曼联这换帅到底靠不靠谱？因为现在据说好像曼联的管理层 已经忍不了了， 美国资本格雷泽家族啊已经发话了，必须把他给我拿下，给他换下，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哎，是。另外一会儿咱们6:10也让严强老师给我们点评点评足球界有哪些所谓的气质担当啊？哎，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吧，我认为足球界最大的气质担当之一，伊布、 哎， 自带霸气属性。 这个是的。那我说一个欧文怎么样？ 哎，绝对是。 哎，自带这个儒雅、帅气属性， 自带让女生喜欢的属性， 自带让女生尖叫的属性。 是，我再说一个。 好， 李铁指导。 也很有气质吧。 那我能再说一个吴磊， 哎，是 这个也上榜了啊，也获得了一些好的评价， 没错， 不错。 咱们这边给各位顺着说说国足的事吧。 嗯、好。 你看，国足在下午其实就已经恢复训练了啊、 嗯、 啊！当然了，在经历了李铁指导他赛后发布会的些许的风波之后呢，据说中国男足这一次在苏州的封闭集训期间不会安排媒体采访环节，全队都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嗯， 哎呦，看来最近这媒体包括球迷没少批评李铁指导，那、这回就是那意思，静一静吧。 哎， 我想静静。 我想静静啊， 是 得静静了哈。但是据说呢，现在队内的气氛还都是挺正常的，大家该训练训练，该备战接下来的这个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就该去备战了哈。咱也甭多想别的了。这个2021年呢，也就快过去了，咱们世界杯上的可能性还将会延续到2022年，所以对于国足来说呢，其他都甭想了，好好练吧。 哎，是。嗯，哎呀，这国足你说这个有什么样的气质吗？我们今天聊这个气质的话题，国足的气质屡败屡战， 哎， 屡战屡败， 哎， 这气质， 这气质我觉得挺难的。 然后就是不怕开水烫，这也是一种气质， 挺难拿的 啊，脸皮稍微也厚点了、 嗯、哎，以上说的这些气质都被国足将士们拿捏得稳稳的。 哎，是，你看，国足这一次的所谓的这个冷处理啊、是不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呢？据说目前队内的氛围还是比较正常的。 哎、 我认为这个确实，你说这回要再请一堆记者去现场的话，那估计跟李铁指导现场得怼起来。 嗯， 大家信吗？ 绝对信， 我觉得绝对有这可能。 信，嗯，所以这个咱记者、媒体也别上去凑热闹了哈，让大家都冷静冷静， 哎、 都想静静吧。 没错，反正大概率李铁指导得继续带下去呢、 嗯、 啊，不是说下课的事儿。这提到下课，是不是现在12强赛打不好了，很多队都给下课了呢？ 对呀、这主教练的职务可不是那么好干的哈，你成绩一不好就得下课。咱们铁子哥呢，虽然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啊，也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不过还好，到目前为止帅位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哈，有和我们一样打过12强赛的一些队伍呢，就传出了哎主教练下课的事情。今天从叙利亚就传来了消息，在叙利亚队于11月16号以3球完败在伊朗队脚下之后，他们的足协正式确认解除原主教练马赫鲁斯的职务，所以马赫鲁斯也成为了本届12强赛当中第一位下课的主教练，不容易啊。在本月进行的2轮12强赛比赛当中呢，叙利亚队是在客场以1-1打平伊拉克，接着呢就是被伊朗3-0完胜了，所以叙利亚足协也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哈，就决定呢马赫鲁斯你还是回家吧。所以本周晚些时候呢，他们还会宣布由10年前执教过球队的罗马尼亚的瓦勒柳蒂塔担任新任的主教练，带队完成本月底开赛的阿拉伯杯赛。这蒂塔呢已经55岁了，球员时代呢他就曾经在叙利亚联赛当中打过球，退役之后呢曾经长期在中东地区执教，执教的足迹呢也挺多的，遍布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阿联酋等等国家。 哎，是，哎呀，你说这个主教练，我认为有一种气质， 嗯， 就是始终不容易下课的气质，都已经把球队带成那样了，哎，还是不下课。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将会重点聊到的曼联队主教练苏尔斯克亚， 哎， 你说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气质啊？ 我觉得现在苏尔斯克亚那个气质哈，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 哎呦， 着急呀、啊！ 是， 我不想走，我是有 DNA 的。 你看， 嗯， 但是 您光有 DNA 也不行啊。 哎，你看苏尔斯克亚这气质啊， 嗯， 心里边肯定很着急， 对， 但他脸上真表现不出来。 就这人可能挺有城府的吧？你们看他之前把这个俱乐部，这个管理层、领导层，哎，都还团的挺好的。 对呀、啊， 就是他挺能维护上层关系的。 是， 对这个球员也都还行啊。只不过呢，这个 C 罗来了之后，好像分水岭应该就在 C 罗了吧？ 哎，这个你说的太对了，C 罗啊，是他是被很多 C 罗的黑粉叫什么？ 嗯。 网红罗， 网红罗 啊，对，现在把 C 罗起名叫网红罗了， 嗯， 啊，就说 C 罗来了之后呢，其实没解决多大的用， 嗯， 啊，认为他不回防什么什么的，体能这也不像以前那么好，等等的。关键是，曼联现在好像在场上踢球好几个大爷，不回防好几个大爷、 嗯、 啊，他一个，博格巴一个，再加谁谁谁的、 嗯， 就说整体啊，这个让 C 罗这种所谓巨星来到曼联，其他人啊带不动， 嗯， 就互相都带不动。C 罗也埋怨队友说：“哎呀，你跟不上我节奏。”队友也心里边讨厌 C 罗，心想：“你也不回防啊，大哥呀！” 是的，是的。 你看， 就像一桌菜，本来都是家常菜，都吃着都挺可口、挺下饭的，突然来了一道佛跳墙，你让人怎么吃？ 你可不是吗？ 嗯、 哎呀，所以这个东西啊，尤其是在一个团队当中，相互的气质得配才行，搭配 是 吧？ 是的。 啊，你看， 一会儿来说说索尔斯克亚的事儿吧。 是、啊， 这还有主教练的事儿呢。 你看， 谁知道？ 哎呦 哎呀！我觉得这事儿吧，就说出来，但大家心里边还稍微稍微踏实点儿哈。随着上周这个足协宣布水指导出任新一任中国女足主帅，那球队新周期呢，也就是亚洲杯备战工作也就正式开启了。虽然足协还没有公开中国女足本届赛事具体的这些什么任务啊、指标啊，但目前来看哈，这个恢复信心已成为水指导以及他球队的首要任务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全力也将力争在全队哈也将力争在明年的亚洲杯呀、全运会上跻身前三。那为了备战明年1月20号到2月6号举行的亚洲杯啊，同时它也是2023年女足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那么咱们的女足姑娘们呢，计划是在12月10号重新集中，开始训练工作。那如果带队工作一路顺畅，那水指导有望一直带队带到2024年的奥运会。那和任何一支国字号球队主教练一样，都要有考核任务的哈。而即将于明年初在印度举行的这个亚洲杯呢，有可能就是水指导率队面临的首要赛事任务。这个成绩好不好，也将决定着他能够带领中国女足走多远、走多久。 哎，是，哎，你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谈到主教练这事儿，好像主教练确实有一个就是叫教练员气质。 嗯。 有些主教练你让他带队你就是感觉很踏实很稳， 嗯， 而有些呢这个气质好像就弱一些。大家真的 这个 想一想 这气质吧，这事儿吧，其实你要说我总结一个特别恰切的有点难。 哎， 这个气质这个事儿吧跟玄学我就有点像， 是 不可意会还没法言传， 而且还也跟性格有关系、 哎、对。 你比如说国安球迷啊，之前总说国安的那个之前主教练说布鲁诺， 嗯， 啊，就说他有点软什么的，哎呀，气质不够硬、 嗯、 等等等等的，然后就很多人就认为谁啊，施密特气质就很好， 施密特 啊，当然了，气质很硬，硬到一定程度了，球迷也嫌乎说，哎呀，你太轴了， 哎， 你看这都是气质嘛， 嗯，这有点轴的气质哈， 啊，现在这主教练、嗯、比利奇呢？ 比利奇，我觉得他不是那种轴的气质， 是、 哎、有点随不能叫随大流，叫。温和吧， 是， 嗯， 好像也没有那种摇滚的气质， 哎、 没有，最后没有表现出来， 嗯、 啊， 你要说这个国安队里边有气质的，或者说气质比较特别，你觉得李章洙算吗？ 算，李章洙绝对算、 嗯，他那个有那个小份儿在里边、嗯，小调调在里边哈。 对， 嗯 啊，就是他必须练体能啊，所谓的魔鬼训练啊，你们都把我认为是什么魔鬼教练，无所谓， 嗯， 该练还得练， 哎， 这个就是一种气质， 对对对， 啊、好像。回想起了我当年高中那会儿有一位班主任， 嗯 啊，当时同学总说哎呀留这么多作业什么什么的，哎，但是后来很多同学还是感谢这老师的、 嗯、 说哎呀多亏给我留这么多作业啊，我这高考分上去了， 哎，就 是 不然你玩也就玩了， 对呀、啊、 嗯 嗯 哎，这边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康乐你这头发有点像啊生姜头斯科尔斯， 哎，刚刚就说了 啊是、 嗯、 挺像的， 嗯、还有1908说龙队，哪个龙队啊？是咱们这儿龙队还是乒乓球那儿龙队啊？ 哎呦，是好几个叫龙队的呢。 哎，不过这俩龙队都挺有这个各自的气质的 啊、 嗯。 是，反正这个说到有气质，今天在我们这场里边啊，夏萌赠送我这头套之后，我有自信的说啊，我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啊。 哎，你这个英伦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啊。 哎，是我脑袋也是凉快了一会儿，我再带一会儿吧。各位可能有的刚来的朋友啊，这 暖和暖和。 哎，进入我们这个气质如何？ 嗯、 看我这发型一变啊，人这个气质可能也会有些许的改变呢。哎、 很好很好，英伦范儿啊。 是。 哎，还有哎， 你 说你 有点挡视线就是。 你吹吹头发就好了。Tony 伟说马布里有气质，你别说这个篮球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的气质完全不一样。 哎。 啊，看见 是 对吧？ 说的对呀、 啊， 马布里他本来那个光头他就有气质， 就是 亚尼斯也有气质 啊、 嗯。哎呀，所以提到头型的话，咱总愿忘了讨论一种头型， 嗯， 那就是没头发的。 没头发的人这个气质方面哈，这个我觉得会走两种极端， 哎， 啊、嗯，要么就是特别霸气， 是， 要么就觉得呢有点怎么说呢喜感， 啊、 哦，你不觉得吗？ 尤其 马布里呢就是前者， 是 特别霸气的那个， 啊， 这个雅之道呢就有点后者，觉得。对吧？我有点不礼貌啊，我不应该这样。 而且这个光头啊， 嗯， 在灯光非常亮的时候一照，它可能会存在某些喜感。 是的， 是吧？ 嗯， 啊，你就古代经常讲说一个人特别爱学习，怎么样？啊，头悬梁， 锥刺股，凿壁借光。 对呀、啊 嗯， 捉点萤火虫拿什么？现在不用了。现在这谁光头，然后 直接就着他的头去了哈 啊，对，反射， 嗯， 是，就自带气质了。 哎， 你看这边聊到，哎呦，篮球方面这边，好多朋友想让我们说说啊，刚才不给各位提了一嘴吗？ 嗯、 今天据说有一个男篮的赛前动员会，就是国家队的新的集训、 嗯， 已经是在宁波的北仑基地进行这样的一个动员会了。你像是国家男篮的流量担当。郭艾伦和周琦啊，为此前参加的娱乐节目引起的争议，而是表达了一定的歉意啊。 哎， 你看， 对郭艾伦也好，周琦也好，之前参加的这个综艺节目还都挺多的哈，真人秀都参加了。那个时候大家也都在热议说，你好好一职业球员，你去上这些综艺节目，你完全就是耽误了你的正经事儿哈。那对此呢，郭艾伦就说，我为国效力是每个球员的梦想，我也会以身作则。啊，传递正能量。那远在海外的周琦呢，也来信了啊。他写到说，我们的队伍有新鲜血液啊，也有身经百战的老队员。我深信，我们所有人都将精神饱满，不惧挑战，全力以赴投入到训练和比赛当中去。那这个动员会上呢，两位球员专门就曾经参加娱乐节目所引起的争议表达了歉意，并且表示国家队的荣誉高于一切，会好好珍惜的。 哎，是，这个事儿可以说是大家各个角度来看啊。 哎。 我是觉得如果不耽误训练不耽误比赛的话，适当参加一些呢，一个 也有用啊，吸粉啊，你看， 对呀、 啊、 而且是属于给中国男篮推广。 哎， 因为中国男篮这个圈子啊，咱们就跳出体育之外，其实它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 嗯， 比如说有很多人他根本不了解篮球的，没准他喜欢看什么综艺啊娱乐的，哎，了解这队员，觉得篮球挺有意思，然后关注 CBA 了，所以说这方面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因此我是觉得啊，只要别耽误正事儿，偶尔参与一些这个东西，一个是愉悦身心，再有一个也推广了中国篮球啊。 哎，对，我觉得参与一个一期两期的没事儿，你要是整季都在里边耗着了，那就真的有点耽误事儿了。 哎，是，那就不是破圈，不是跨圈了 啊，你是整个跳到人家的圈里了， 是 跳圈啊。 哎，是，那只能说是等到这退役之后，哎，退役之后我看到有运动员，人家参与综艺节目什么的， 张继科嘛， 啊，对呀、啊，等等的， 张继科现在 都挺好的，拍的。 你要不知道他以前干嘛的，你就以为他可能是一个艺人吧？ 啊，是啊， 有那味儿了哈。 哎，这气质也挺好的、 嗯。 哎，说到张继科打球那会儿，外号叫藏獒， 就是啊，那霸气。 哎呀，是啊， 嗯、 一般人不敢惹的，是吧？ 那死衣服。 哎，对呀、啊，啊，那肌肉块杠杠的， 就 是吧？ 啊， 哎，所以说、嗯、这个运动员啊，夏萌，你觉得啊，如果说就是我们指男运动员， 嗯。 足球篮球都包括在内啊，如果说身上肌肉块比较发达的，你是不是就认为说这个气质这个人有可能就水平比较高，会带有这种印象吗？ 当然会有， 你看， 因为你大家都觉得这个你竞技体育嘛，你这个力量你就能决定很多事情，那如果说你身上没有什么肌肉，哎，全是泡泡肉，大家当然也不会说你这能力不行啊，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一个特殊的运动员， 是， 哎， 就是哎呀，这个人得有多么格外的才华才能不注重身材的保养啊。 对对 对, 啊，比如说巴西队的巨星大罗罗纳尔多， 不过那他也是退役之后才发福的嘛， 他退役之前就稍微 啊 就没有以前那么的了， 就人到 那么好 了，就有点开始往那个油腻的方向奔跑了、啊、 而且人家他球感太好了，没事休赛期啊，大罗就是吃烧烤、 嗯、 各种吃啊，结果是人家还能进球、 啊、 胖点就觉得也无所谓，除非您达到那个天赋， 对， 就是足球运动员才能不顾身材、 那种天才加上他又有这方面的天分，经验又非常的老道，这种球员少之又少 啊，没错、 嗯、 啊，所以说哎呀，拿捏气质这个事儿啊太重要了、 嗯、 你看乐意九也说了，哎呦，他认为一种气质非常好的什么，就像弥勒佛一样 啊， 笑口常开呀、 嗯， 大度包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所谓的开口就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哎呀，这个气质是相当高的了。 对，您一上来就给我们架那个那么高的高度去了。 哎，是。 小小强说，意大利的因扎吉、坎纳瓦罗、皮耶罗啊，巴西的卡卡。哦，啊，提到了韩国的安贞焕。嘿， 哎呦， 我、 哎、安贞焕这头型跟我这有点像， 有点，但是他比你更长，我觉得。 是。 嗯。 哎，安贞焕。 但是黑发，黑发。 啊，黑发是。哎呀，安贞焕的那个2002年顶意大利那个进球、嗯、还记得吗？这么多意大利球迷呢， 哎、 啊，都记得吧？ 嗯、 安贞焕那头发估计是这么蓬进去的一下，有弹力的。 哎，短短短给短进去了哈。 哎，五号见他说了，哎呀，康乐，你这头发厦门给你的挺好啊，是不是照这马拉多纳之前的那头发呀？ 哎呦， 有卷儿 的 好像。 真的给咱发了张照片呢，这个 是， 嗯 啊，这马拉多纳的年轻那会儿啊， 也是比你的长，比你这个长。 你别说， 嗯、 马拉多纳这个从。技战术能力包括场底下的这个生活中的气场都是一个具有气质的人、 嗯、 太独特了这气质。 哎，是，有些运动员就是这样哈，他在赛场上非常的霸气，但生活当中呢又极其的平易近人。 哎，是的， 让你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啊，就塑造他这种强大的人格魅力。 没错、 嗯、 啊，所以气质这个事儿各位都得拿捏好啊。 哎， 就是可以说长得不怎么好看啊，这是啊，都是外表啊，对吧？啊，咱也不整容啥的， 嗯、 啊，但是这个气质方面您可以拿捏啊，不管您长得什么样的人、 嗯、 都可以拿捏到自己独有的一种气质。另外，各位也说一说体育赛场上谁的气质令各位倾倒吧。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2个小时。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会为您马上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让他跟我们来一番点评啊。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脸庞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哎，你是康乐吗？ 我是康乐的第二种形态。 你不是来自于英伦的小雀斑吗？ 我是康乐司机。 哎，又来自于这个俄罗斯了啊。 哎，是，反正 是的， 头发这色儿大家觉得是哪的就是哪的吧。 哎，我们今天聊气质这个事儿哈。那反正一下之间呢也很难改变气质，就人靠衣装马靠鞍嘛啊。那康乐的气质呢就靠假发来调一调。 哎，不是，我的气质是由内而外的，各位。 有点外散发出来的英伦儒雅范儿啊。 是， 嗯，看明白了。嗯， 是。哎，说这个气质啊，有的时候真的表面上你看着是一个气质，但是你还得人就像茶一样得品，像书一样得读。内在的气质，你像我品厦门这么多年，哎呦，我品出来了，厦门是吧，腹有诗书气自华。比如说你这人有才呀，才华也是一种气质啊，各位。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你不能在咱们节目里边品那么长时间了。 哎呦， 因为现在谁等级了呀？ 啊，这是说的就是北京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啊。我认为这也是相当有气质的一位记者了。但是现在点赞助力榜给各位播报一下：第一名爱吃水煮鱼，第二名1908，第三名永远的儿媳妇，第四名9489，第五名静好。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你好。 啊，康好，山峰好。 哎呀，宋翔，今天我们主题聊聊气质。宋翔，你采访篮球这么多年，说一位你认为在篮球界的气质担当，你会说谁呀？ 我觉得如果近在眼前的话，其实书豪应该说气质非常的独特。我觉得书豪，他跟我们的比如说媒体，他们跟球迷的关系非常的近，他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那样的这一样的这种感觉。虽然说书豪是一个顶级的球星，但是他在这方面他的亲和力，他的这种和蔼的程度其实非同一般。而且我觉得书豪很有在身上有很多的这种百变的这种感觉，他要么成熟，要么特别具有这种球场领袖的这种感觉，要么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邻家大哥哥那样的这种亲切，所以他的这种气质是百变的。我们也感觉到书豪的身上有好多的这种宝藏男孩的这种感觉，尤其是他还有搞笑的一面。如果你关注他的这种社交媒体的话，你会看到书豪有很多很多有趣令人捧腹大笑的这种感觉的这种视频，所以那些东西其实可能更符合书豪日常的一些这种气质。但是球场的气质啊，书豪更像是一个领袖。他对于比赛的专注，他对于胜利的渴望非同一般，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书豪整个他也很多的气质很百变。 当然了，我们也很关注到的是北京首钢男篮最近外援的情况啊，看到了一些全新的消息，宋翔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好，其实呢首钢队现在已经基本确定第二外援，也就是上赛季效力球队的后卫外援吉普森。为什么选择吉普森？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吉普森上赛季的表现呢，虽然距离可能部分的球迷的预期有一些距离，但是整体尚可，并且呢，这个吉普森他整个的融入情况还是不错的，得到球队的管理层、教练的一个认可。那另外呢，就是吉普森呢，其实也是很想回归北京首钢队。那最后呢，就是你知道新的赛季啊，对于整个外援的工资帽，这个幅度下降的幅度非常的大。所以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呢，他们在引援，尤其是想引入多名外援的情况下，他们要考虑球员的性价比，要考虑球员的一个薪水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影响引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综合这几方面重要原因，其实呢，吉普森的回归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感觉到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今年的 CBA 常规赛只有38轮，他留给球队的这种容错率非常低，所以呢，在目前阶段，很多球队都是用 CBA 的老熟人。我们首钢队现在基本确定引入吉普森，那整个的其实也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他融合的不错，那经过上个赛季的磨合，整个产生的化学反应也还可以。再次回归之后，他确实他会用很快的速度去来到这支球队去出战比赛。实际上他呢可以跟书豪形成我觉得比较更好的一个场上交替。那另外呢，就是我会预期的是吉普森在新的赛季的表现应该说比上个赛季要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身边有书豪，因为书豪呢确实可以起到很多的场上看不见的作用，比如说凝聚力，比如说能够让很多的球员变得更好这样方面的特质。所以这个呢，其实 我们会觉得吉布森啊，身边有林书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队友，很好的一个精神的领袖之后，他也会得到更加的提升。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今天中国男篮相关方面啊，开了一个会啊，这个球员都是聚集在一块儿了。未来一段时间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将会成为我们媒体球迷关注的一个焦点。宋翔能否给我们前瞻一番啊？ 对，确实中男篮呢在之前公布的是一份16人的名单啊，包括在澳洲打球的周琦。那在本周呢，其实呢中国男篮有一个球员已经离队了，就是新疆队的球员麒麟。那现在呢，其实目前在宁波北仑集训的球员呢是14名。那应该说其实杜峰指导在下周的时候就要带着这些集训的球员飞往日本去备战啊，这个世界杯选赛。实际上这些球员呢，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囊括了中国目前联赛当中状态最好啊，这个整体实力最强的各个位置的球员。当然锋线球员呢可能位置有些单薄，但是在杜峰指导的这个整个的面对日本队这样的一个特点的球队当中呢，其实我们的后卫线足够的强，我们内线足够的强的话，其实是很有针对性的。所以从目前来看杜峰指导的这支杜家军其实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同时你要考虑到日本男篮呢，因为它并不涉及到世界杯男篮的一个资格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东道主，他们自动获得了资格，所以预选赛更多的是练兵。我们也看到一些征战 NBA 的一些日本队的球员并没有在这份名单当中，所以呢我们会觉得杜峰指导在接下来面对这两场日本队的这比赛当中，其实他们的胜算率或者说胜率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还要看整个的一个临场的一个发展。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宋翔，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再见，拜拜。 哎呀，有朋友眼睛很尖啊，在我们视频当中看到了，说夏萌你怎么长个了呀？哟，今天好像你这个 这个都被大家发现了， 脸完全的露出来了。 对，因为我个子矮，每次坐这儿吧就只能使劲往上这么使劲往上努着让大家看到我。 今天 康乐实在看不下去了，说来我给你换了吧我们俩换了个座位。 哎，咱俩这凳子高低不一样啊，是吧？换完之后了，这特别的合适，是吧？ 两天没见，又窜了窜啊，这窜不了，这上岁数了嘛。 哎，这边说，哎呀，身高是长不了了，但咱气质可以改变呢。 气质可以改变。 是啊，你比如说有一位球员，哎，好像这个球员从他踢球那会儿就有人说了，哎呀，你身高不怎么高啊，这个踢球能行吗？说的就是梅西。 说的是小西西吗？ 啊，对啊，梅西用自己出色的实力，后天的努力，但是最重要我认为是天赋啊，球感等等的，哎，打脸了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儿不高的话，但是我在足球场依然能够玩得明白。 哎， 梅西又进球了，这厉害吧。 梅西又进球了，这梅球王呢还是球王啊，而且呢只要是一进球你看马上就上头条，梅西进球了，那作为梅西的球迷也好，大巴黎的球迷也好，都是高兴的。 哎， 那在法甲第14轮的比赛当中哈，巴黎圣日耳曼主场面对南特，这场比赛上半场呢，帕雷德斯远射碰到了姆巴佩，折射破门，梅西呢推射被扑出，内马尔推射被挡出，下半场瓦纳斯染红，穆阿尼补射扳平，梅西呢制造对手打进离奇的乌龙啊，随后呢又打入了自己法甲的处子球，这样呢帮助大巴黎3-1战胜了南特。哎，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梅西在来到大巴黎之后哈，有人说他状态不好呀，哎，也有人说他好像这个没法融入到球队的中心了。 哎，还有说他太大牌了。 哎，是的， 不愿意跟这些小弟弟一块踢球，你看啥都有， 还是享受着他以前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没错， 哎，不管怎么样，人球王就是球王。 至少我认为啊，就是他有改变这个劲儿，挺好的。因为他一旦把在巴萨的那种感觉啊，我就是这个球队当中的 number one， 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人物，把那个劲儿要拿到大巴黎。我估计队友早跟他打起来了， 哎， 他必须得调整自己，哎，所以说一个人的气质方面是不是也得有所调整啊？ 得有，你的这个气质吧，得符合你目前正身处的这个环境里， 你看， 对吧？工作环境也好，生活环境也好，得和你的这个大环境去进行一个融合，你不要在这个环境里突然觉得你很奇怪， 哎， 哎，就显得自己是个奇葩了， 可不是吗？ 哎，有个话说的非常好啊，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嗯， 另外呢，说这个一个人的气质啊，也受环境的影响。 那必须 啊，到某些环境了，比如说不是非常合适啊，或者你刚去的时候， 嗯， 那真得是收敛收敛气质。 嗯， 所谓的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是梅西你得忍着。 哎， 你这不是进球了吗？ 是的，但我觉得这个梅西估计呢也不用再忍很久了哈。随着他自己状态的提升，那随着俱乐部其实也会以他为核心去打造一些其他的战术体系啊等等，我觉得这都会有安排的吧。 没错， 梅西在球场上那是王者，就像他是一条这个真龙天子似的哈。那我觉得早晚会有他爆发那一天的。 哎， 嗯，别着急， 是早晚都有他登基那一天。 哎， 就是现在说这球王，有的朋友还不认可，说梅西你得得一世界杯冠军才能算是你真正的球王，你登基了呀。 嗯， 啊，这明年卡塔尔世界杯，哎呦，梅西的阿根廷队人提前好几轮都出现了。 嗯， 好像让大家又对于这阿根廷队梅西有别样的一个想法了。 哎 哎，当然这个 C 罗这边好像稍微得着急点，葡萄牙队还打预选赛呢，是吧？ 也不有可能说这个 C 罗没法进入世界杯了啊。 对啊， 哎，那就看不见他们俩的表隔空表演了 啊。是啊，那这一块的气质上边的比赛气质，又聊到这个专业的术语了。比赛气质里边 ，C 罗的比赛气质也真好。 他是属于那种有火气的球员， 哎， 他能够在赛场上展现出这种霸气的那一面哈，跟梅西好像不太一样。梅西始终你都会觉得他的情绪起伏没有那么的大。 是， 嗯， 梅西有点内敛。 哎， 梅西属于什么呢？我们刚才给你讲四种这个什么气质类型，梅西稍微有点抑郁质，有一点。 哦，是吗？ 内向， 哦， 他在场上特别内向，包括这么多届的阿根廷队啊，明明他在名气上水平都已经是大哥大的级别了，但是更衣室好几届他都控制不住。 嗯， 有小弟啊专门挑的刺儿，就说明梅西还是比较内向， C 罗相对来说外向一点。 哎，对，那 C 罗应该是什么体质呢？ C 罗啊有点这个现在有点萝卜质了。 萝卜汁啊！ 啊，对， 这个 小萝卜头。 哎，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说到几种气质哈。但是当然了，这个人不可能只有一种气质，他肯定是多种气质交融在一块儿的。 哎， 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就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气质。 是， 嗯， 这边乐意酒他说啊，你们这节目又能听又能看啊。哎呀，我这咋做饭啊？是吧？又得看我们，也不能说一边看一边做饭啊，是吧？ 啊， 你看， 哎呦。不好意思，那要不您先吃着， 先听着 啊，先听着， 先听着吧。 哎呀，别闹个，别饿着肚子呀。 是，先来点什么小饼干，什么酸奶，垫吧垫吧 啊， 先听着。另外这个会做饭的人有气质， 嗯，是的， 是吧？ 会做饭的人有那种居家过日子的气质。 哎，是， 嗯， 啊，大家都是过日子的人啊，大人叔叔看肯定是过日子的人，自己烤箱里烤的是什么？这是啊。啊，这我猜一下啊， 烤鸡翅膀。 哎呦，鸡翅膀 我最爱吃。 哎呦， 但是 是 你妈妈说你，怎么地？ 哎呦，是，你看这烤的多好啊！ 哎，烤鸡翅膀。 哎，是， 这个时候了啊，马上要到六点了，也是大家这个饭点的时间来临。这会儿呢，按照惯例哈，马上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就会不停的在刷屏各种各样的吃的 对 美食来馋在直播间的康乐和夏萌。 哎，是， 让美食的图片来得更猛烈些吧。 没错啊，大家多发点啊，向大小声叔叔来学习。咱们大概在6:10吧，等一会儿六点过后的广告时段，咱们再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严强，等一会儿让他说说关于曼联队的事儿。 哎 呀，你说曼联队这事儿确实挺糟心的。 是啊，这个索尔斯克亚，我记得我们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和严强老师连线的时候呢，他还觉得说换帅这个事儿是无稽之谈啊，那个齐达内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看吧，就这么聊着聊着说着说着，情况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呀， 马上就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 哎，是 索尔斯克亚，哎，离下岗不远了。 你说曼联输这队呀，也是真的。 哎，对， 我再有宽容心，我也想让他下课了。 是的，你输谁不行？你输一升班马， 对 对吧？ 沃特福德， 嗯 啊，而且是1-4输的， 就是 你说这，没有补救的余地了，感觉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 啊。对啊， 据说他们这个比赛打完之后，马上那边哈俱乐部就召开会议了，紧急会议哈，开会开会开会，都来开会，别回家。 哎，是， 回啥家呀？ 哎， 赶紧把这事给我安排明白吧。我们这一年投这么多钱， 嗯 啊，你这个索尔斯克亚自认有曼联的 DNA。那又如何呀？ 就是 啊，你把这 队这个年头光有 DNA 不行啊，你得有成绩呀。 哎，是、啊， 你得把这个成绩转化为什么呀？现金呢、 啊？对呀、啊嗯，得转化成这个相对的这个流量。你总输球，这球队没流量了呀， 就是啊、 对吧？ 哎呀，所以，哎，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严强老师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啊？因为他之前我觉得啊，我个人感觉，我觉得他还是挺支持索尔斯克亚的。 是 啊、 这可能因为他是阿森纳球迷。 大家看笑话， 对，都支持这么个队， 嗯， 有这么个主教练曼联队啊，那意思，哎，我看有球迷特别开心的，就是下一轮曼联将遇到对手的那个球迷说， 嗯、 哎呀，索尔斯克亚再干一轮吧，那意思， 也让我们过过年嘛， 啊，对，让我们体验体验索式的这个微笑吧， 哎、是 吧？是 的， 啊，你看他、哎、这个气质确实拿捏的挺独特的、 嗯， 输球之后仍然是这个笑意满满。 不然你说怎么办呢？ 啊，不像有一些一输球了，这个 发火 啊，对呀、啊 哎， 生气， 自怨自艾哈 啊， 嗯， 你看这，索尔斯克亚脾气真好，这一点确实是优点， 哎， 啊，但是据说现在只带官宣了，这个管理层人开完会了、嗯，啊，这开了五个多小时的会，这还会不会有意外的转机呢？ 不知道呀，反正我看现在什么齐达内呀、啊，哎，还有说布兰科的， 对呀、 啊，还有说这个罗杰斯的啊，都是接下来继任者的大热人选。 你看 啊、你看继任者都说的这个有鼻子有眼了，那我觉得他这个位置快到头了。 哎，是，等一会儿咱们大概在6:10左右啊， 嗯， 让足球评论员严强跟我们来详细的解读解读。另外，严老师他也采访过很多的球员。让他也说说足球这边谁是最有气质的一个人啊？ 嗯， 今天晚高峰的5:00到7:00两个小时，夏蒙康乐跟各位聊气质这个事儿。哎呀，之前好像说，如果我们只夸一个人说，哎呀，你长得挺有气质的， 嗯， 好像那意思就有弦外之音说 啊啊啊，是有这个意思，就会觉得 你在 那你是觉得我长得 颜值上、 颜值不行吗？ 对呀、啊 嗯，但其实我觉得夸有气质就是很高的一种褒奖， 对呀、啊， 夸说你长得真好看，你颜值在线什么的都要有内涵。 没错，嗯、你看这边秋风秋雨他说了，他能把轻松幽默的这种气质拿捏得稳稳的， 啊、 那你很厉害了， 很厉害，很厉害，就是能够给别人带去正能量、带去欢乐的。 对呀、啊， 哎，这种品质很高尚。 就比如说。别人跟你一聊天本来是一肚子愁肠的话、哎、聊完之后了开开心心的，那您这气质太好了。 哎，是的是的，我刚刚还看见燕林，他说他的气质是一丝不苟高冷啊，高冷的气质，我觉得虽然你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太容易接近，不太容易交朋友哈，但是也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办事特别靠谱， 哎， 很严谨。 是 是的， 高冷这气质，哎，反正我气质是多元化的、 啊、 我在节目当中表现的挺这个啊，乐观开朗的，我生活当中有时候也愿意玩点高冷、 哎、 是吧，这来点高冷的话显得酷点儿、 嗯、坐在遥远的山头， 哎，是，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傲慢与偏见里边这达西先生等等的、 嗯、 啊，这都是属于高冷范儿的。好、哎、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依然会有较强的北风，短时阵风可达7级左右，同时最低温度将会下降到-2摄氏度。明天白天风力在4级左右，阵风7级，最高气温较今天相比呢有明显下降，只有4度上下。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风防寒的准备，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在户外要注意远离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天气干燥，也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温度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白天的最高温度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四，明天早晨风力较大，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风大降温来袭，不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5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大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气质这个事情哈，这个问题很难拿，确实很难拿，但是一旦我们掌握了某一种气质的表达，哎，我们就打开了人生的密码。 哎，是尤其在冬天啊，外边刮大风，像今天这种，哎呀，是我这现在的头型这么酷，在风中一吹，我这头发风中凌乱那感觉，然后我岿然不动，再撩撩头发帘， 是在吹吹头发。 哎，你说我这气质是不是就拿捏住了？ 嗯，对，我觉得大家就可能得对你行侧目礼。 我突然想起来了， 嗯， 女生有些女生撩头发，自己撩头发那一下很有气质。 哎，是的，这样 对 啊， 特别好看。 把这个头发往别在耳朵后边，是吧？ 对啊。 哎， 你看， 你观察得很细致。 所以说，你看，有气质的人啊，这随便信手拈来。摸一下头发，那这气质都跃然纸上了。 哎，是的，是的。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您的气质是属于哪一种？ 一切顺其自然。他说了，跟我，哎呀，咱俩英雄所见略同啊。 啥？ 他说外边的风真大，他能驾驭住这个风。 哟， 我突然想起来，您是不是 乘风归去 啊？又恐琼楼玉宇啊！您是这学嫦娥呢吗？ 啊！ 另外，您是不是穿了一个特别拉风的大风衣呀？ 是拉风还是兜风啊？这个天气 是，哎，这天真得穿的稍微紧身点的。 是的，是的。乐意酒也说，葡萄美酒来一杯，金哥伴着快乐飞。哟，您这双压都压到了啊！ 哎，是， 给我们发一张照片。 今天晚上有美酒和佳肴。 哎呀，这瓶金色的瓶 啊，是 啊， 我这看小图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什么奖杯呢。 哎呀，这个酒瓶我估计就挺贵的。是这啥酒啊？ 好酒好酒 好酒是吧？ 对 啊，又是这个82年的。 对、哎、来一个82年的，什么这个飞那飞。嗯， 是啊、你看 MI 他说了啊，他能够拿捏的是什么一种气质，就是他认为自己有一种看破不说破的气质。 哎呦哎呦呦，是是是， 就是高人呗， 高人高人高高人。 哎，一般好像高人啊，说啥话都不是像我们说话这么的直白明显、 哎、 是吧。啊，比如说我问高人一句话，高人您今天晚上吃什么， 高人回答喝喝。 高人就说一句话、我吃啥跟你有啥关系。 哎，1908说他要先撤了哈，您慢走早回来。 哎，是大家这边点赞都非常的辛苦啊，点赞助力榜看到了很多朋友。哎呀，您这是太有气质了，这点赞的啊、 甩一下头发8398。 甩甩一下这个头发有气质啊。1908啊，排第一，爱吃水煮鱼，永远儿媳妇儿，静好，还有9489是排到第二到第五位，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啊！ 谢谢谢谢。 哎，是 啊，闲人北三说，哟，这是哪儿来的啊？外国人。 哎呦，北三刚来啊！啊，这是夏萌今天特意为我增添气质的，说我必须带这个，能展现一种忧郁的感觉。 本来给他打造的就是那个神奇动物在哪里里边那个主角、哎、小雀斑那个样子的，想给他弄一整一个英伦风。 是， 结果怎么感觉有点儿 啊 摇滚风吗？ 啊，反正是 rock roll。 哎呀，地球都是圆的。估计把我从英伦那边咔又转回来了。 哎哎，英伦忧郁风你是走不了了，不过英伦摇滚风我觉得你可以。 哎，是， 没问题啊、 嗯、哎，尤其是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哎呀，当年我也是号称麦霸之一吧、 我以为你号称什么广院摇滚王。 当年我也参加过这个广院的那个歌唱大赛 啊。真的？ 对，也唱过。 然后呢？ 结果反正那个没发挥好，当天啊。哎，就是我记得那会儿吧，参加歌唱大赛很重要，什么？ 自信啊！ 自信 必须得。 第二一个造型很重要。 哎，那是你那时候什么造型？ 我给各位讲一下，我当时就风衣，特别猛。我当时唱的是王力宏的《花田错》。花田里犯了错，就那首歌。 你怎么还儿？像还有卷舌音啊？犯了错，那你就马上、你就这个不行、 王力宏去过东北， 气质拉了胯。 然后那个这歌，我那衣服特别好看，我跟我同学借的。那风衣3000多块钱的，据说、 哎 啊，说咔我一穿之后，哎呀，那一身行头， 就人说 我一上场 特别抬人，对吧？ 我一上场，评委看我那眼神都变了，以为是专业组的嘛，这不是什么青歌赛的这个参与过的选手吗？啊，结果我那一嗓子 快乐男声 啊，底下人全都笑了 啊，为什么 没唱上去？我破音了，是 不应该呀？你说在节目里边你都唱那么热闹， 哎，所以说拿捏自己的气质有一点我总结出来很重要，什么？必须得是知己知彼呀、您得知道自己能唱多高音才行啊。 哎呦，那个时候还是青涩了一些、 哎，是，我当时就想了，哎呀，后悔，我当年说唱多好啊！我说唱肯定不带跑调的 ，rap 是吗？ 哎，是，就很流行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他说看到一个人帽子被风吹到了路中间，哎呀，好几个车差点给压到了。 哎、小心小心！我觉得就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哈，戴个帽子，不过那时候还是夏天的时候，戴那种遮阳帽，然后大风一来吧，就撩到了马路中间。算了，我也不捡了。 对 啊、因为这个还是人身安全最重要嘛。 没错，人最重要、啊，先别管那个什么帽子啊，什么假发。 对对对， 发的吹掉了的，先别管。 对，我想到那个你一会儿在风里边追着假发跑的那个画面了， 是吧？哎，我这那必须得追啊！这假发是你、你给我准备的呀，是吧？ 别走我的英伦风 啊！是，迷弟他说了，奥斯卡迷弟说了，哎呀，这康乐你戴着假发这个小头型、小头发帘啊，气质那是杠杠的呀！ 是的。 啊，说点这是向某个谐星的方向发展了吗？别介，我这不是谐星的范儿。 不演喜剧了，也想演正剧。 我们这是电影的，电影的这个风景，电视剧我都不演，我戴着假发。 啊、大荧幕，对，咱得上大荧幕啊。 哎，是，我说你这假发有点掉毛啊，夏萌，我这嘴里边有点掉毛。 别再薅它了，行吗？ 啊、是，啊，不说之前有那个段子说吗？哎，薅羊毛！ 哎，你这是 别光在一个羊身上薅啊！ 你这是薅假发啊！ 你薅的像齐达内似的了，现在。 对。 大酒星叔叔说，这个天气就适合端杯热茶，一边听节目，一边隔着窗户啊，隔着窗户看满街人顶风跑。 哎呦， 哎，大酒星叔叔，你这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了啊？ 是， 你看见那个帽子被吹掉那朋友了吗？ 对呀、啊， 就是、离太远了，没法提醒他，别追了哈。 哎，是，反正大酒星叔叔，看来您是一个平时很闲适的人啊。哎，一般这种人他有一种气质，就是一种很稳当的，是吧？ 淡定。 啊，就是所谓的无论发生啥大事儿，中奖中1000万，一看这彩票啊，好吧， 这有什么的， 好吧啊，我过几天再去兑换。 哎呦哎， 啊，结果就忘了这事儿了。 哎呦， 一个月之后再去兑，过期了，那不行啊。大脚声叔叔，你必须得，我发现你属于慢性子，有时候得着急一点，这气质得变。 大脚声叔叔，这康乐解读的对吗？来，出来跟我们说说你是什么气质。 哎，你看，哎呦，这边还有朋友8398还说了，这康乐，你今天这发型，还跟广场舞歌曲挺搭的呀？ 哎，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 说我很炸裂的这感觉吗？ 炸裂，然后 啊， 今天你得带着个音箱来就好了，就一边可以带着假发，放着音箱，然后哎，转起来。 哎、他说我这气质就是那意思，很潮呗。 哎，让你把你的这个忧郁的气质换成 潮点的气质， 潮点的气质，然后溜下来。 这边还有朋友是5号线等等，还说你这吹一下头发，学李铁指导。 嗯， 李铁指导这个好像是有个6连吹，10秒之内6连吹。 对对对，挺难的哈。 太难了， 一直在吹 啊，肺活量不够啊。 对对对，是需要一些这个丹田之气的哈。 哎，是，哎呀，刚才这个8398说到了这个，说广场舞问这气质，我突然理解到，是不是说我这个发型这气质接地气儿 啊？ 广场舞的气质就是接地气儿， 哎，对， 这个真是一种气质 啊、 嗯。比如说我们讲，哎呀，邻家男孩， 是的， 邻家大闺女， 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啊，对呀、啊嗯，这不都接地气儿吗？ 是的，是的 啊，所以真的这个气质，别说，我们今天真给您准备了啊。 哎、 好，咱们就来来听听这种气质，您能够驾驭得住吗？是我点点最美的云彩，让我的梦留下来，留下来。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怎么美就让你留下来，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 是整片天空 最美的色彩。 哎呦，大家听这歌有没有一种格外的感觉？ 这种情不自禁的想要跳起来。 我看到在评论区有朋友说了，他一般在高速上堵车堵很严重，就放这歌 哦，缓解一下当时这个焦虑的心情。 哎，是啊，这个气质能拿捏好， 嗯， 也不容易。就这个人凤凰传奇这组合，我觉得在音乐界里边属于独辟蹊径了。 哎，是的， 你看人这气质拿捏的好不好。 哎，我记得这很多年以前哈，有人在评论说这两位歌手的时候啊、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啊，总而言之那些形容词呢和什么高大上自然是联系不到一块去的了哈。但是这几年听着听着吧，也觉得 挺好， 这 多好啊， 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 哎，接地气儿。是吧？而且说这个男生其实唱的也挺好的， 哎、是不错。我觉得这个这女的是叫林花吧？ 啊，对， 我觉得她是功底很深厚的， 相当不错了、 嗯。 啊，大家就是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就会有很欢快的感觉。我看，哎呦呦，这是 北京5号线给你找到了一个， 哎，这个像 绝佳绝佳的诠释。 哎呦， 光头强。 啊，我这头发让人光头强啊！ 戴帽子的光头强、嗯。 哎呦，光头强这个，他戴的是这个， 他戴的是那个 就是那个帽， 粘皮的帽子， 对，粘皮帽子， 对呀、啊，是有点像， 是有点像哈。 哎，对，我看这边还有朋友说了，听这最炫民族风那气质有点什么呢？ 嗯， 哎，这好像说他们下课铃就是这个。 哦，真的啊？ 对， 你是哪个学校啊？这么欢乐？ 学校对呀、啊。哎，课间操有没有是跳这个的？是吧？ 哦，哎，那也不错哎。 对， 就像很多这个以前我像我在学校，我特别不愿意去做那个课间操。就永远都是那几个动作，对吧？啊，广播体操，但是必须得做哈， 是， 对身体好。后来我们学校就开始播一些类似像最炫民族风，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歌哈，就类似这样的歌来唤起大家对于跳课间操的积极性。 没错、嗯、啊，所以气质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值得聊的事儿、 嗯、 啊。2012他说了啊，这是林花还有曾毅， 啊、对, 对, 对对， 啊、没错啊，这两位。啊，其实应该说唱的挺不错的， 嗯， 接地气儿，这是一个多好的气质啊，是吧？ 是奥斯卡的迷弟跟我们说了一个不同于接地气儿的气质，他说我觉得自己啊，他说他自己有一种悬崖之上二号朱亚文的稳重， 哎呦， 活泼且感性的气质， 哎呦， 你看这就是多种气质融合在一块儿了， 挺好的， 哎， 朱亚文我也挺喜欢那个演员、 嗯， 挺好的，是，啊，这边还有朋友说这。比喻成光头强了，这个光头强是不是在砍树啊？那图片 是的， 啊， 有点那个意思啊，有点那味儿了哈。 哎，小球王他说了，康乐你别晃了，再晃你把这个克林斯曼的假发晃掉了。哎呦，我这金色轰炸机啊，各位，我这翅膀飞起来了， 扛今天八级大风呢。 啊，对呀、啊，我这主要是扛风的，啊，结果我这一回家骑车回家，一会儿就戴这头发，啊，这头发一清理，哎，怎么？好几只小鸟在我这里边有窝了呀，我这跟鸟窝差不多 啊。 人 说这大风天不适合戴假发，其实还真不是，大风天戴假发还保暖呢。 哎，对，哎，结果一会儿我骑回家之后了，我都把咖啡都省了，为啥？因为我这鸟巢自带咖啡了，是吧？ 啥呀？ 你是我心间最美的云彩，我没见你把你留下来，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抢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怎么美就让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最美的色彩。哎呦，这边就是大家都聊到气质这个事儿了。啊、有朋友晨晨提醒我们说，哎，今天是不是咱们还得有连线部分呢？可不是吗？ 那必须啊，因为今天还得说一说这个烦恼的事情呢。 哎呦，是，哎呀，关于曼联队，好像是大家都聊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嗯、 啊，曼联队的主教练始终换与不换之间，仿佛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啊。大家 这个事儿觉得不可能，到现在呢，觉得哎呦，这个你看人下家都给你找好了。 哎，你看，哎呀，反正。到底曼联换主教练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咱马上要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把严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严老师您好啊。 哎，主持人好。 啊，严老师，这边曼联队的事儿今天又是出来了，据说曼联的管理层包括背后的资本已经对于索尔斯克亚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儿都忍不了了。您做什么样的一个评判呢，严老师？ 据我所知，在此前一个比赛日啊，跟沃特福德的客场比赛上半场，0-2落后，然后在下半场比赛还在进行当中，马奎尔还没被罚下的时候，曼联的董事会已经在线上召开了，啊，因为格雷泽兄弟这个俱乐部的控股股东啊，他们是在美国，而现在在俱乐部在曼彻斯特来负责整个俱乐部运营的呢，是他在今年年底会要离职的现在的执行副主席。伍德沃德以及他现在的这个叫做 Managing Director， 也是执行董事吧，相当于 CEO 角色的这个阿诺德，这四个人啊，看着比赛已经开始云聊了。据说这一番云聊呢，此前他们已经做过决断，就是觉得索斯卡肯定是无法继续带队的，但是因为之前四个人的讨论得不出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接替者，所以对他这个解雇呢是拖延。错过了这个国家队比赛周，而国家队比赛周之后第一场比赛上来客场打这个联赛排名倒数第四濒临降级的沃特福德此前一个月之前换帅70岁的老帅拉丁利上任啊，这样的一场比赛踢得可以说是毫无斗志溃不成军，这又进一步 验证了可能索斯克亚现在已经失去了整个更衣室和这个球队对他的支持，这是其一。其二呢，过去两周都在传齐达内，而传齐达内这条消息啊，这个消息来源比较复杂，不光是这个曼联管理层曾经考虑过齐达内作为一个备选人选，此外呢，还有说就是曼联现在一队当中有这个大佬级别的球员啊，是他们的经纪团队也在做齐达内的说服工作，那就意味着跟齐达内有过关联的人可能也希望齐达内过来执教，那这个被怀疑的对象可能就包括了曾经在皇马和他工作过的合作过的 C 罗、瓦拉内啊，以及法国的这个博格巴。那种种迹象表明，包括我今天下午还专门听了一下索斯克亚在赛后的这个采访，索斯克亚仍然保持了自己很好的风度，很坦诚的这种讲述，但是对于球队失控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可能也不能再否认了。所以我觉着咱们都不光是进入一个倒计时了，现在是进入到一个读秒阶段，就随时可能这条新闻将会被确凿啊确认。当然谁来接替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悬疑。有说法呢说现在俱乐部的足球总监达伦弗莱彻有可能会临时带队啊，度过一个过渡期，等待下一位曼联正式主教练的到任。关于齐达内这方面还有一点可以说的，很有趣。一个呢，之前我们节目里面分析过嘛，齐达内他对英国足球不感兴趣，从来就不感兴趣，踢球的时候也这样。然后呢他也不愿意学英语啊，另外呢他职业生涯当中的规划在皇马达到过历史性的巅峰之后，他可能等待的下一份工作就是在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之后，他的老队友德尚啊，如果从法国国家队主教练位置上卸任，他会想去接法国国家队。哎，这是齐达内方面的考虑，所以他对于曼联这一份职位啊，他是有些不是特别感兴趣。另外还有一条确认的消息，就是齐达内的夫人维罗尼克前几年陪齐达内一块儿到中国来过的，他的夫人在这个家庭当中有着至高的话语权，他夫人对于在曼彻斯特定居一点都不感兴趣。 嗯，哎呦，那齐达内这个强扭的瓜不甜，我们经常讲，这齐达内如果说是第一选择来不了的话，严老师您觉得像是我看也有媒体说布兰科啊谁谁谁的，其他人您觉得有希望的还有谁啊？ 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人选啊。我觉得昨天还特别逗呢，这个周六英超在国家队比赛周之后，复赛的第一场比赛是莱斯特城主场对切尔西，对榜首的切尔西。那之前呢，这个莱斯特城的罗杰斯前利物浦和凯尔特人的主教练也被认为是一个曼联的人选，结果这场比赛莱斯特城输的稀里哗啦啊，0-3在主场溃败给切尔西。当时我还跟朋友开玩笑说，这罗杰斯是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他不想去曼联嘛？那罗杰斯这个选项现在看来可能性也不高。此外呢，对于其他联赛当中像这个阿贾克斯比较被好评的51岁的主教练这个滕哈特啊，应该是潜在的人选。另外，曼联一直会对前热刺主教练现巴黎圣日耳曼的波切蒂诺感兴趣，但这三位啊，其实都是目前有合同在身的，都不是自由身份，所以他们来这儿呢都不太合适。我坦白说，以曼联现在更衣室如此混乱，有人才但是没有合力，战术打法完全不明确，临场调度也是错漏百出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他们错失了孔蒂这样一个能够及时提高球队成绩整治更衣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选。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是对于曼联特别是对格雷泽家族啊这个管理能力的一次极致的考验了。因为之前不管是任命范加尔、穆里尼奥，包括找索斯克亚临时入替，我觉得格雷泽家族在足球专业管理在人才选拔这方面他们是真的不及格的。现在看来这个俱乐部啊，球迷期待的是及时成绩的提振，而俱乐部的股东方老板呢，他考虑的更是俱乐部能不能保住这个欧冠的席位啊，能不能继续赚钱。所以追逐荣誉与追逐利益，这个是球迷和老板之间整体的目标有着巨大的分歧，这可能是我觉得曼联深度的矛盾所在。 严老师，我们今天金戈铁马节目的话题是聊聊气质，说能把哪种气质拿捏得稳稳的。那么在体育的赛场当中，我们经常也听到说，哎呀，某个队员 很有比赛气质，或者说哎呀这个人的气质真强等等等等。严老师，您认为目前在足坛，环顾国际足坛，您觉得哪一位现役球员他的这个气质，所谓的比赛气质是最强的呢？ 哎呦，这个我觉得人选太多了，我觉得能够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都是有自己竞技气质的，都是有自己各种不同气质风格的。现在你要说球员的气质表现，我倒觉得还不如一些主教练的气质体现得更加充分。因为主教练他不是在场上竞技，他不是通过这个竞技直接啊这个身体参与的方式来完成的，更是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啊以及这种斗志的方式来体现出自己的气质呈现。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目光在场边看看，能找出很多有这个有气质的。以前大家会觉得穆里尼奥有气质，后来发现这个气质有点假，他其实更是一个有气质的演员，对吧？有段时间大家也会觉得克洛普很有气质，但是克洛普呢有些过于张牙舞爪啊，在场边我觉得可能是激情有些过了。你真要说谁把这个场边的气质拿捏得非常非常好，瓜迪奥拉还行，不算，但是没有我觉得什么特别完美的一个典型。如果在整个体育世界里面，咱们不说现役的吧，我觉得当年乔丹觉得是绝对有这个霸王气质的。 是， 另外我感觉球员时代，像现在刚刚开始回到英超执教，昨天获得首胜的杰拉德，我觉得他球员时代很有那种英雄气概在球场上。杰拉德、巴拉克，这是我喜欢的类型。 是，哎，这边陈震还说了，这个严老师应该是一直喜欢阿森纳队。那长期曾经执教过阿森纳队的温格教授，是不是算一个很有气质的主教练啊？ 没错，没错，他是非常儒雅啊。这个阿森纳球迷给他取的绰号呢，是叫教授嘛 ，Le Professeur， 还是用法语给他取的绰号。 是， 他是有这种比较文质彬彬啊，比较儒雅、比较睿智的一种形象。 哎， 福格森我觉得也很有气质。福格森我觉得那是王道霸道杂用啊， 是， 那是各种这个有霸气也有他自己狡猾智慧的一面。 哎， 其实每一个优秀的竞技体育的个体身上都有着格外迷人的气质。 是的，这边还有一个我个人的问题啊，严老师。哎呀，我是齐达内的球迷啊，从踢球那会儿特别喜欢齐达内啊。就是关于齐达内的讨论，尤其他在当教练之后啊执教，有很多球迷在讨论，送给他一个外号叫玄学主帅啊。那次齐达内场上也没啥战术啊，但哎你看也能取得好成绩，这个带皇马欧冠来了一个三连等等等等的。我想让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齐达内您认为他当教练有没有一个独特的所谓的玄学气质啊，还是说他本身啊确实是很有东西的一个主教练？ 我觉得咱们现在可以盖棺定论说齐达内当教练没什么东西，说他是玄学，这是因为你自己不懂，你自己不懂行，你看不懂他，所以你才会于此给人家冠上这样的一个有些滑稽的一个名称。我记得三年前他来中国的时候，我还专门跟他说过这个齐宣通这个说法，他自己就是还有好多这个中国社交媒体上给他画的各种漫画嘛，他自己是哈哈一笑不做这个解答。而我所知道的呢，就是齐达内特别是在马德里一些长期跟踪皇马的一些记者啊，会给他取这么一个绰号叫做 Star Whisper。这个意思呢，就是齐达内啊，他最擅长做的工作，其实他是跟球员个体进行的交流，而且是用 whisper 与耳语这种方式和别人沟通。就是他不是一个善于公众表达，不是一个善于做出这种大模样，或者是在场边手舞足蹈、没有表现力这样的一种个体。他其实踢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齐达内虽然有那一顶爆发的时候，但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安安静静用自己的方式去踢球来动脑子的一个人。所以他对球队的管理，我觉得战术上啊，特别是在三连冠之后二次去皇马，已经把他的战术能力对于年轻球员的培养打磨体现得充分无疑了。不管是采取哪一种阵型，4231或者433，齐达内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而且他的临场判断感觉非常非常好，就及时的应对啊。那但是他最大的特点其实是在对于更衣室的管理，对于这些成熟球员啊、成名球员，对于这些手里有的这些牌进行的优化升级，我觉得 C 罗在齐达内手里面最后那两个赛季非常明显， 上半赛季其实是让 C 罗处在一个，哎，只要他打70%的比赛，而且齐达内能够说服 C 罗能够做出一些牺牲，不要去追逐盲目的那些数据，而在赛季的下半段，当欧冠发起冲击的时候，才给他充分使用。那你换一个别的教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C 罗根本不可能盯你的。同样情况下，索斯克亚现在一场周中的比赛都不让 C 罗首发， C 罗都有可能为此而闹脾气。六年前他在齐达内手底下就已经老老实实了，所以你要说齐达内没有能力是靠玄宗是靠胡混吗？这不是瞎扯吗？ 哎呀，是 才会说他是玄宗。 哎呀，我这边是非常的认可严老师您这一段分析啊。哎呀，我偶像齐达内当教练他也是一把好刷子呀。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聊聊气质的事儿，我还想说啊，在哎呀足球界范围内还有一个人挺有气质的，这就是严强老师。好了，严强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吧。 我被气住了。 哎呦，好嘞，咱们下回继续聊。你看，哎呀，说到气质这个事儿， 我跟你说，严强老师真的是被气住了，他连最后那个拜拜都没有说。 哎，他是不是有误会了？认为说，哎，你长得挺有气质的。 哎，会不会我们得罪他了？ 哎，不会，不会， 肯定不会的啊， 肯定不会。这喜欢这个温格的人，那本身肯定也是一个谦谦君子， 哎， 是吧？很儒雅 的。他们俩的气质还真的是有点相近呢。 哎，是，嗯，啊，刚才严老师说的这个法国球迷就管温格就叫这个 Le Professeur，嗯，我还会两句法语呢。Le Professeur。 好厉害呀！ 是，哎，好像是会说两句法语，还是有点气质，对吧？ 不说这个，但法国人自己认为哈，我们不觉得哈，他们自己认为法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嘛。 啊，你看啊，比如说温格，他要用中文说这个，啊，我是一位教授， 嗯， 是吧？用法语说 ，Je suis le professeur。 哎呀 ，professeur， 东北话来一句呢？ 东北话， 嗯。 我是教授， 教授 是加儿化音， 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啊！ 哎呀，是，反正这个， 哎，所以 你 说 有意思， 这个哎，真有意思，就是你语言的这种表达方式、表达形式啊，也容易会去影响一个人的气质。 对啊， 就有人会说一开口就成全了一个人啊，当然也有人说一开口就毁所有 啊。对，还有一句话说着，哎呀，这人不说话挺好的， 对， 一说话了就感觉，哎呀，是怎么，那感觉是。掉分儿啊， 是 吧？ 是的，是的，就是， 啊，等等等等。 当然也不是说这个方言的问题，不是出在方言这个问题上啊，只不过呢，说有些人的气质和他的方言配在一块儿，没有那么的和谐。 哎，是啊，但是这个是表达方式的。我倒是认为啊，就是各种所谓的方言都有各自的一个魅力啊，这跟他本人的这个所谓的气质高低是没有这个绝对比例的，只不过看看能不能。搭配的好， 哎，是，哎，让他们去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这可能就需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啊，把自己的风格， 哎， 融入到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的体系当中去。 你看，我们这屋有会法语的， 嗯， 说康乐，你这法语发音不是很标准啊， 嗯， 这冠词还用错了。啊，应该是拉是吧？ 哦， 我说的乐了啊 ，La professeur。 哎呦呦呦呦呦！ 哎呀，这我 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 毕竟喜欢齐达内啊，就是上学那会儿喜欢齐达内， 哦， 就想 真的去研究过这个哈。 啊，对，我就特意学法语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采访采访齐达内。 哎呦， 结果来这体育广播10年了，也没给我这机会呀，啊。 我跟你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哎，是 你准备着吧， 我准备 肯定会有。 我今天都准备好了，我以后就戴这个头发去见齐达内，我这全场最亮的这个星。 你说齐达内会不会来一句你谁呀， 我是这个 Monkey King， 我是孙悟空。 齐达内肯定不会问你谁呀，啊， 是， 嗯， 啊，就是郑智会问我你谁呀。 哎，还有这个小球王也说齐达内在球场上太帅了， 啊 处理球游刃有余的。 哎，是，啊，你看，啊，确实 HG 您说的对啊，说这个因为法语它是分这个阴性阳性的啊，包括这冠词是不一样的， 哦， 哎，应该是很懂的， 嗯， 啊，看到您的提醒了， 人家没准还是真的学这个呢， 啊，没错呀， 嗯嗯， 林公子说了，法国队以前那主教练雅凯挺帅的， 嗯， 哎，确实是，啊，也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没想到就带出了一个世界杯的球队，你看， 戴眼镜还真的有的时候挺能给人颜值去进行一个加分的呢， 对呀，啊 嗯， 气质，所以说，您如果说啊，外形长得比较的凶狠的。头型比如剃个板寸以后也人一看说， 嗯， 哎呀这见面不太敢接触的， 嗯， 您戴个眼镜有平静 啊， 就是比如说我剃了一个光头， 哎， 然后呢，可能我是戴着大金链子、小手表，别人呢就不太敢过来跟我说话。 对，这边还有个 眼镜， 这还纹个身啥的，是吧？人不太敢接触你。 这时候我再戴一眼镜，别人就敢过来跟我说话了。 哎，是， 我觉得可能更不敢过来了吧？ 哎呦，说 这 个 什么路子哈？ 是 没看懂 啊，文质彬彬的。 哎，是， 哎， 然后哎，你说的这是男生，这女生呢？你我正好因为我看见你发这个，哎，他姚精灵吧。 这叫攻心计 啊，是吧？这个角色是不是叫金灵？我忘了。 对，叫金灵， 对吧？ 他那个谁，他的对手戏 三好， 对， 我也有印象。就是很多这个剧里边哈，女主角一般这个气质来一个大转变，不就是黑化妆？你记得不？ 哎、我记，哎呀， 嬛嬛从那个凌云峰回来之后黑化了。 眼线， 哎，对，这个 是吧？ 来一个黑化妆，整个人物的这个造型气质就都全变了。 哎，是，哎呀，这边大家都聊到气质啊，纷纷都说了，心目当中的宁波说了，李伟峰挺帅的。 嗯， 哎呦，李伟峰他是外号叫大头。 嗯，对， 他真有那个劲儿，各位。 他以前那个头球特别擅长嘛。 哎，他敢堵枪眼儿。 哎，门前一个帅头。 哎，是，本来自己好像就是头就比较硬的一个人，哎，你看， 哎呦，我上高中那会儿也挺喜欢他的， 是， 嗯， 长得也挺帅 的。我记得李伟峰那会儿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把鼻梁骨头给顶折了， 嗯， 然后鼻子稍微， 歪了点， 歪了一点， 嗯， 他鼻子很高的， 嗯， 啊，但是还是个帅小伙， 是的， 是 的， 哎，卞局也说了，他觉得一个人气质比长相更重要。好的气质不断学习修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对， 我同意您的观点。 对，就有些气质吧，它真的是需要岁月的沉淀而修炼出来的。 哎， 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常在节目里边会提到一句话，叫做腹有诗书气自华。 对， 你慢慢的你对这个世界体会的越来越多了啊，你感悟的也越来越多了，自然而然气质也会有变化的。 是的， 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看照片啊，和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照片拿出来对比一下，你会觉得哎，这是我，但好像又不是我。 是，除了您脸上胶原蛋白有所变化，岁月给人是带来是很多变化的。你的眼神儿， 哎， 你看事物的深刻度，包括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经常听歌，哎呀，好像听了十年之前的某一首歌，我就感觉跟十年之前不一样的感觉。或者说我现在再翻看《红楼梦》，跟我十年之前看《红楼梦》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肯定，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不一样了嘛。 没错，这叫什么呢？ 嗯， 这个就叫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呢，各位啊， 哎，真的说的真好。有人说岁月是一把刀啊，这把刀呢，除了是在我们的脸上刻下了皱纹之外呢，也把我们雕成了非常完美的一件艺术品。 哎，是啊，当然有些喜欢整容的朋友，可能这个得提醒各位， 这把刀有点贵 啊。对呀，啊，整容有上瘾的， 嗯， 我看这前几天那个热搜里边，哎，整了多少多少次，越来越不满意什么的 啊，因为人家说这事儿吧是会上瘾的。 哎，是， 而且你可能这次做完之后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那你得去微调吧，你得重新做吧，做着做着吧人就给套进去了， 可不是吗？ 嗯， 这边大家都说了，小程说了，足篮排现在好像是全歇息了。 哎，是啊， 是不是这个体育节目里边的， 哎， 这个体育方面比赛会少了一些啊，这个咱们可以关注欧洲五大联赛啊。 是的， 多激烈呀！ 啊， 另外男篮这边是吧，开始集训了，等等也有事儿了。 嗯， 女篮联赛开始了呀， 就是， 咱也 前 阵也报给报一报啊。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觉得你关注那些比赛没有了哈，但还有一些比赛呢，你平时无暇去关注的，包括有些体坛上有意思的事儿哈，可能以前就被比赛就给冲了，就过去了，就没看了。那现在呢，正好可以静下心来去看一看那些我们平时少去关注到的细节问题。 没错，所以大家啊，真的换一种角度，您会看到了很多看不到的一些细节。 嗯， 而我认为细节就是改变人乃至一个球队整体气质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哎，你热不热？ 我现在，哎呀，我这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了。 听瑞鹏也问说你是不是热了呀？ 我还可以， 还可以再忍会儿。 是， 因为今天直播间的温度也很给力。 对呀， 啊， 你看，我这一会儿，哎，我这里边的有鸡蛋，我都一会儿能孵出小鸡来了。我这稍微热点是吧？ 嗯，正好这个再给你来点油，你就撕拉撕拉了。 夏萌让你晚饭就解决了是吧？ 再来点饭，自备米饭啊。 对，孤身走我路，他说了，他觉得气质跟嗓音有关系。 哎，是的。 哎呀，啊，他说嗓音会变的 啊。他说贝贝，你搜一搜，你五年前的这个节目录音真的是变了很多。嗯， 确实，康乐，你如果去听一听你早年间上的节目或者做的这个录音报道啊，你也会发现变化其实挺大的，对吧？ 不一样，我气质整体都不一样。现在啊，我这气质，看我头发，各位，我现在是这，我的头发都这样了，我还怕谁啊？我一会儿戴着头套，我去这个逛超市，我看谁惹谁敢惹我。 哟哟，这是官宣了吗、啊、？eSpace 跟我们说的。 下课了 啊！我来搜搜哈。 哎呀呀！ 真的吗？这么快？就我们说话间，跟严翔老师刚连完线，严翔老师来了一个助攻 啊！这不禁我们在这嘚咕啊！ 真的，哎呦喂、哎！你说这事儿吧， 啊，这是 太快了， 这给嘚咕下课了 啊！ 哎呦， 哎呦，我还没看见呢，我再找找哈，大家继续跟我们聊着。 哎，是、嗯、啊，这边还有特美普说啊，出门风特别大，嗷嗷大风吹啊，所以说各位啊，您要是没买帽子的话，也可以准备好个头套啊，您还。提升个人的气质了、 啊、 对吧， 哎呦还真的 保暖。 今天曼联宣布索尔斯克亚下课了啊，就是就在刚刚晚间的6:34的时候， 还是一个笑脸的照片 啊、哎哎、是的是的，我笑着来我也笑着走，这是我深刻在血液里的曼联的精神。 可不是啊、嗯、哎，感觉索尔斯克亚这个笑容这个图片里苦涩 啊、哎、是的，感觉下一秒这个眼眶就要湿润了、 哎、是 咱俩这解读的 哎呀，劝一劝索尔斯克亚吧、 哎、 啊对 啊、那对于他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文章里边有些介绍的啊，说他球员时代呢大部分时间其实也是一名替补球员，但是他进攻效率非常高，而且球迷也非常喜欢他、 哎、 退役之后呢也没有离开足球，是成为一名足球教练了。2018年12月他担任曼联的临时教练，2019年3月呢就转正了。那带队期间呢，嗯，索帅虽然没有取得过什么英超冠军啊或者欧冠冠军这样的重磅荣誉，但是球队的发挥也是不错的。也正因为如此，他这个合约还续约到了2024年的夏天呢。 哎呀，你看， 哎、可谁曾想啊 ，C 罗来了之后啊，你看人转折点就在今年签下了 C 罗， 可不是吗？ 实力一下上来了，但是成绩不行。 哎， 你看他们现在在联赛里边排7，那这个俱乐部的老板肯定是不乐意的，花那么多钱把 C 罗给请过来了。 哎呀，是啊， 说白了就是。就是你这个将太厉害了，帅不太行， 功高盖主。 对 啊，这个大将太厉害了，在场上谁指挥谁呀、啊？ 是的，所以得请一个和 C 罗名气也好、实力也好相当的主教练来跟他配合。 哎，我得能拿捏住 C 罗、 哎。对对对， 是吧？齐达内肯定能拿捏住他。 那就是明白了吗？那以后曼联这战术中心就是围绕着 C 罗了。 对啊， 没别人了。 哎，是。你看这边还有朋友，哎呀，都说这个索尔斯克亚下课这事儿，有朋友还联想到，你看，哎，这都有会联想的。 哎呀呀呀呀、 啊！我怀疑您家电脑是不都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 加香菜，你的味道、 啊、 真可爱。 哎呦，香菜说这是李铁指导下课了，不是，是那个隔壁的那屋的。 什么呢？ 啊，这 李铁指导这会儿在苏州。 是，人家帅位可稳固了。 嗯， 我们说的是索尔斯克亚，哎，但是我看有球迷特别有意思啊，给李铁指导和索尔斯克亚之前来了一个，他俩联系到一块儿了， 对比是吗？ 他俩叫铁锁，铁锁组合。 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是 啊、 是，反正索尔斯克亚这个事儿，其实我一个月之前就稍微有点料到了。 哎，我觉得你真的，对我觉得你真的好有预见性啊！我当时也觉得。可能你就是因为对于齐达内的喜爱，才盼着索尔斯克亚早点下课。 你看， 但是没曾想，一语成谶啊！ 对呀、 啊， 所以大家都在聊着索尔斯克亚这教练气质，感觉也挺好的呀，关键时刻也都微笑啊。哎，大家对比一下， 嗯， 索尔斯克亚跟李铁指导绝对俩性格、 哦， 索尔斯克亚都被媒体骂成那样了。还微笑呢，然后 无所谓、表面上好像云淡风轻 啊。对呀、啊，你看说那话全都是好听的嗑、 哎、是的，是的、 啊，都挑球迷好听的嗑来唠、 就是， 但也不好使。 对 啊，不管你气质啥样，球队输球了，最后人家忍不了了。 你这是竞技赛场上还是以成绩论吗？ 哎，是，所以你看这边，竞技赛场，菜是原罪，在竞技赛场， 嗯、 成绩是王道， 就是 啊，所以送给李铁指导一句话。只要后边比赛打得好，帅位就稳固。 嗯， 啊，打得不好，如果说咱能赢越南的话，然后不小组垫底，我认为帅位可能也是稳固的。 哎 哎， 我相信这会儿哈，就这个时间，如果李铁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没准心里边会咯噔一下。 有是， 这条消息没准能对他起到鞭策作用。 是啊，他心想了，哎呀，我未来得修炼自己气质了。 哎、 看现在这气质。总吹头发这个 就是 也挺好，反正 我不能怼天怼地怼记者了。 是啊，得多吸取各方的经验吧。 嗯 这边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夏蒙康乐为您带来2小时的晚高峰节目《金戈铁马》。今天咱们说说哪种气质您能够拿捏的稳稳的呀？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吧。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任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点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这个气质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呢，可遇不可求， 可咸可淡， 哎，可甜可盐， 是， 哎，总而言之呢，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种气质哈， 哎，是， 哎，经常是多种气质交融在一块，什么场合，拿出什么样的气质， 没错。但是甭管您是什么个人的气质，这天啊，得多穿点衣服。 这天呢，就不能是那个美丽动人的气质啦。这个天呢，你把自己裹成一个球，我觉得是对于冬天最好的尊重。 是啊，你看。今天大风降温啊，从上午就开始了。那目前北京市处于大风黄色预警当中，今天上午的风力自西向东逐步增强，今明两天呢北风很大，气温明显下降，风寒效应显著，体感寒冷，各位出行要注意防风保暖，要防止高空坠物啊。 哎，是的，这个新一轮的寒潮又来到了咱们国家哈，不光是北京这一段时间气温下降，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江淮江南等地也是来了寒潮，包括东北地区也有暴风雪的来袭，黑龙江吉林局地呢都有大暴雪或者特大暴雪，也要警惕这个极端降雪导致的灾害。 哎，是，当然专家也是提示了，相比上次寒潮天气带来的降雪过程呢，本次有部分地区，比如说东北降雪重心呢更加的偏东，所以说像黑龙江的北部局地将会有特大暴雪啊，等等等等的。另外南方呢，像是云贵高原等部分的高海拔地区也将会有雨雪或者是局地的冻雨天气，都得要注意防范才行啊。 是的，天气是冷了，但是呢，这个我们除了要多穿点之外啊，还有一件事情呢，也不能放松警惕，就是疫情防控的态势。最近呢，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管委会的消息显示，为了进一步营造天安门广场良好的参观环境和游览秩序，顺应文旅行业预约参观游览的新趋势， 不断提升精细化服务管理水平，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式，那天安门广场将会从今年的12月15号开始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所以提醒大家哈，如果想去天安门广场上看这个升降旗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好了啊。 哎，是。另外，今天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老龄协会联合发布致全市老年朋友一封信，呼吁全市的老年人尽快尽早接种新冠疫苗啊。 除此之外呢，北京市疾控中心也要求企业应按相关的规定组织所有员工进行全程新冠疫苗的接种，这是今天发布的新版的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防控指引，现在就是要求做到全程接种啊，如果没有接种者呢是不能上岗的。吃的这方面呢也有一些新的消息，最近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就持续开展进口冷链食品和疫情防控的督导检查，严查像什么沙巴鱼，巴沙鱼、鳕鱼、三文鱼、白虾、红虾这五类冷链水产品的身份证啊，这些水产品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吃到的，如果没有国内产地证明，那都得按照进口冷链食品管理，要纳入北京冷链平台追溯。那据统计呢，目前根据审查结果信息显示，有效企业呢已经达到了455户，其中经营进口冷藏冷冻肉类和水产品的市场主体有149户。 而根据美国一项最新的研究统计，由于新冠肺炎患者基数庞大，美国有70万到160万的患者康复之后，嗅觉就是闻东西无法恢复，或者说这个嗅觉发生变化，这个情况会持续半年以上的时间，总之是对嗅觉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患者甚至会出现一种嗅觉的幻知综合症，声称自己闻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相关气味。这个也是好像最新研究出来的一点，你看， 是的，而且说他们这个嗅觉或者味觉丧失和诱发忧郁症等等疾病是关联的， 你看， 所以这个他们那边又面临着一个放任疫情蔓延而引发的另外的一种公共卫生问题啦。 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近日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了10%，是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新低。另外我们也是在今天的热搜榜当中关注到了，哎呦，这是格力的掌门人董明珠女士，好多人认为说，哎，这个老板好像挺有气质的。就是一般来讲说这大品牌做广告，好像之前我认为很少说老板出来给说打广告的。 对对对。他就经常能够看见董女士的声音形象， 哎，是，所以这个董事长还挺愿意出来的，说明他认为自己气质也挺好，确实人气质也挺好的。 那个对，女强人嘛，女企业家一般这个都很厉害的。 没错，当然了，在他去热搜当中啊，有一个表态，说是这个员工就问了，说这个这公司什么时候实现双休啊？这个他就回答了。说希望一年里这格力啊能够有最好是日班没有夜班啊，但是当社会需要他们的时候还是要放下自我啊，那也是就是双休日还不一定呢。 现在很多大厂都是这样的，就是单休啊，但是好像他们就是你要如果是单休的话呢，是不是得有一定的加班费哈。 哎，是，反正这个关于钱的事儿，大家可能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刚才有朋友说了，我看到一个观点，我也是有部分的认同，说提到气质这个事儿，好像说如果一个人很缺钱的话，那气质上边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自信。我认为是对的。 那太对太对了，没有底气了嘛。 哎，是，这有一句话说得好，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啊。 对， 是，当然这边今天还有一个热搜的消息，我认为一位很有气质的歌手，这就是日本的知名的歌星中岛美嘉，据说经过了大概10年左右的这个治疗，他终于是恢复听力了。真好啊。 他之前这方面有 障碍。 哦， 2010年当时中岛美嘉是患上了叫咽鼓管开放症，然后就听不见自己的歌声了，后来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日本的这个巨星级别的这个演唱者叫滨崎步， 他现在就是跟他一样的这个疾病， 哦， 所以都唱不了歌了。 哦，那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哎， 这多可怕的一件事儿啊！ 没错， 嗯 啊，所以说今天看到热搜这个，说中岛美嘉恢复听力了之后，又唱了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叫《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等等的，确实引起了很多歌迷的热烈的反响啊！ 嗯， 哎， 很不容易，希望他以后呢都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健康哈。 哎，是这边大家都在聊气质的事儿，哎呦。小小强他说了，他就是缺钱，好像不太自信。 嗯， 缺钱，但是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个缺钱啊，钱这个东西，你说除非你是已经非常非常有钱了，财富，那意思叫什么？财务自由。 对对对，就现在，就是你挣多少钱，其实都不够花。 啊，对呀， 你挣多有多的花法，你这个挣的没那么多，也有没那么多的花法。 哎， 所以 对， 也不要总是去操心这件事情了。 是。咱该有自信还是有自信 啊！ 我们的自信来源于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啊，各位。 首先还是把现有的这个工作得认真做好了。 没错， 嗯， 啊，相信您认真做工作之后，肯定能给您很多的一种回报啊。 哎，你说工作做好了，我也有底气去跟老板谈，什么时候给我加点工资呀？ 哎，是啊，或者说老板不愿意，那你就跳槽呗。 哎，对， 哎，是，就是有能耐了就不怕了呀。 嗯， 啊，当然提到气质这一方面，哎呀，我又得谈谈感情了。哎，说在感情的生活当中，往往说一个有气质的人，仿佛他的一个眼神儿，就让你感觉到，哎呀，看这眼神儿，我就看我一眼，我就浑身发抖了。 哎呦，你不是被电了一下吗？ 就是那个感觉，啊，你的眼神儿，大家感受一下。 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无言无语，叫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有晴天地，我满心欢喜。哎呀，这你的眼神真好听。各位有没有说一个人特别有气质，一个眼神就把您给迷住了的呀？ 康乐呀，戴着这么酷炫的假发。 哎，反正我这一说到眼睛的事儿啊，我眼睛倒不是很大， 嗯， 但是我觉得我眼神还是挺犀利的，有时候， 哎，是的，犀利的眼神带电的。 哎，所以大家说这个气质的修炼啊，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 哎，我刚刚还看见有一个朋友给了咱们一个意见，就说如果说这个假发套哈能够换成一个黑色的，你就可以去唱那个你就像那一把火。 哎呦，跟费翔老师有点像吧？这头发 有点像啊， 是 是的。 哎呀，费翔老师那气质，当年可说是，那就俘获了一代人啊， 是 吧？是 的，就是咱们妈妈辈的。 对呀， 嗯， 这边还有相声北三儿，他说了，这个当年也模仿过高仓健老师 啊， 可不是吗？啊，那是气质担当啊。 哎 ，Space 也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气质真不是比出来的。那我觉得各有各的气质吧。 是，气质这个东西一点点去修炼吧。 哎， 你看， 人说提升内在气质，什么叫提升内在气质呢？其实就是我们踏实的做好眼前的事情，我们踏踏实实的做人，同时呢，丰富自己的眼界，这个很重要。 没错，而且大家，我觉得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气质应该都挺好的。听体育节目，包括我们这个经常给大家来点歌曲啊，介绍介绍各种各样的新闻等等的啊，大家都是属于一个博闻强志的感觉了。 你别说这个喜欢体育的人啊，通常气质都很好。 哎，是，那让我们这个气质就保持下去，把这气质咱们继续的拿捏好吧。 好， 今天晚高峰厦门康乐陪伴各位到这里，咱们明天再聊啊。 天冷了啊，穿羽绒服。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